而这数据树数据项加的锁有两种，第一种是共性锁，如果事物 T 获得了数据项 Q 上的共性锁，我们把共性锁记为 S， 那么 T 就可以读 Q， 但是不能写 Q。 第二种锁是排他锁，如果事物 T 获得了数据项 Q 上的排他锁，我们记为 X， 那么事物 T 就既可以读数据项 Q 又可以写数据项 Q。 调度中每个事物要根据自己将对数据项 Q 进行的操作来申请适当的锁，并且把该请求发送给并发控制管理器。只有在并发控制管理器授予所需要的锁之后，一个事物才能继续其后的操作。